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33回，谢之真沉默了一会儿，到底疼他，往床内侧挪了挪，腾出一个位置给他。谢之芳唇角高高翘起，将将爬上去，便被他轻轻推了推，提醒道： 你盖你自己的被子。 见他在中衣外面还套了一层衣裳，这会儿规规矩矩地用被子裹住娇躯，只露出一张美貌的脸和乌压压的长发，显然是对自己有所防备。谢之芳心里又是苦涩，又生出一种想要狠狠欺负一下他的冲动。 几年不见，姐姐和我生分了许多。 他乖乖地将地上的青被捞起来搭在自己腰间，面对他侧躺着，目光痴迷。 姐姐害怕我吗？ 谢之真缓缓摇头，过了一会儿又轻声道： 我只是不太习惯与人这般亲密。阿唐，这几年你变化好大。 谢之芳往前凑了凑，按着自己的心口，声音里带了几分暗哑。 可这里一直没有变过。 他伸出左手摸上他光洁如玉的脸颊，带着薄茧的指腹描摹他眉眼的轮廓，炽热的呼吸扑在细腻的皮肤上，带起轻微的颤栗。 姐姐也变了许多，个子长高了，生得更美，见识开阔不少。听说在临安开了好几家铺子，经营得有声有色。我有时候真恨不得将姐姐变成巴掌大小，揣进衣袖里藏起来，不给任何人看见。有时候又觉得，姐姐若是没有这般美貌，这般温柔是大体该多好，也省得我总要提防着别人觊觎你、思慕你、无所不用其极地争夺你，担心得连觉都睡不安稳。 谢之真听了这番话，心里难过，也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手摸了摸他的鬓角，柔声道： 这么些年苦了你了。 很奇怪，谢之芳当年为他绞尽脑汁挑选夫婿时不觉得辛苦，和宁王须臾委蛇立于太子身后出谋划策时不觉得疲累，即便是在战场上身受重伤时也不觉得有多么难熬。可听到他说出这么几个字，忽然觉得眼尾酸涩，喉咙哽咽。紧贴着谢之真的脸颊，他不想让他看到自己脆弱的表情，深呼吸了几下，低声道： 为姐姐鞍前马后肝脑涂地，其实是我的荣幸，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，怎么谈得上辛苦二字。 温热的唇擦过他的肌肤，感到怀中人的身子僵了僵，谢之芳心头酸涩，却还是抓起他的手与他十指相扣，借着他这心软的好时机撒娇： 姐姐，让我亲亲，我就亲两下，真的。 谢之真俏脸蓦然涨红，眼睁睁地看着弟弟的脸在面前放大，柔软的唇瓣含住了他的下唇，轻轻吮吸着。这次的亲吻和以往每一次都不同，他的神智是完全清醒的，放弃了抵抗的念头，除了温顺的承受，似乎没有别的路可走。谢之真害羞地闭上了眼睛，感觉到陌生又火热的气息将自己层层包裹，犹如身中毒液的蝴蝶，五脏六腑都融化成酸软的汁子，在他织出的罗网中轻颤，迎接自己可怕而又甜蜜的命运。谢之芳生怕吓着他，小心翼翼地亲吻着， 心口扑通扑通跳得飞快，舌头逐渐放肆抵进朱唇之间，他含含糊糊地央求道： 姐姐，把嘴张开，让我进去。 谢志臻闻言，从脸颊到脖梗火辣辣地燃烧起来，连耳朵都变成了粉红色。他受不住这样侠腻的侵犯，扭过头要躲，一边推拒。刚吐出一个字，便被他寻到了空隙，灵活地钻了进去。舌尖舔向上侧的软肉，又酥又痒，谢志臻忍不住打了个哆嗦，气息紊乱，挣扎的动作也剧烈了一些。 阿达，别这样！ 到底是经过正经教养的大家闺秀，规矩纲常早就深深刻入骨髓，同意他爬床已是破例了，怎么能承受得住这样出格的亲热？可谢之芳却从他这一系列的举动里解读出了别的意思。姐姐到底还是不肯委身于他，从心灵到身体都在强烈的抗拒。他发了狠，不管不顾地亲着他，直到谢之臻气力耗尽，化成一滩春水，方才依依不舍地松开，贴着他颈侧轻声道： 到了新婚之夜，我还会对你做许多更过分的事体，你总要适应的。 明明是占据了所有主动权的一方，他的心里却难受得厉害。说完这句话缓了许久，生怕再一开口会忍不住哭出声来。谢之臻对他的心思浑然不觉，只当他又在说些荤素不忌的浑话，因为胸口被他和被子压得透不过来气，便软软地推了推他。 你先起来。 谢之芳依言翻身坐到一旁，脸色又青又白，失魂落魄地看着他，心下冰凉一片。其实深究起来，他和季温瑜之流相比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，一样是强取豪夺，不择手段，一样是在勉强他。唯一的区别大抵也就是仗着他当了王母的重托和身为姐姐的责任，不舍得和他断绝关系，心里又疼他，因此险胜一筹罢了。自己和那紧缠着人不放的敏仪郡主一样，都是块阴魂不散的狗皮膏药，令人打从心底里感到厌恶吧。仔细想想，姐姐也真是可怜，然而她又能怎么办呢？放她离开是比死还要令她难以承受的事。谢之臻见她神色不对，跟着坐起身来，青丝披了满肩，目含春水，唇似桃花。 阿汤，怎么了？ 我没事。 谢之芳缓过神来，意识到高估了自己的自制力，俯身过来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，见他下巴瘦得尖尖的，心下更是愧疚。他翻身下了床，脸色正经了许多。 姐姐，对不住，方才是我太过心急，我去外间的矮榻上睡，若是有什么吩咐，你随时唤我便是。 谢之臻有些莫名其妙，却不好挽留他，轻声道： 也好，夜里冷，你多盖一床被子，明日让他们在外间烧上地炉，莫要染了风寒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